检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中执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闯关东这个词儿在老年间对于关内的百姓来说总带点悲壮色彩，除非是迫于生计，否则谁也不愿意撇妻弃子到一个陌生天地去铤而走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将继续和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故事。1937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清晨，马三立登上了一列开往关外的火车，伴随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马三立的心里无法平静，自己就仿佛是飞到半空中被剪断线绳的风筝。这次的关东之行绝非本心所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让马三立做出了闯关东的选择呢？让我们来先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吃蒜》，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有一位啊，爱吃蒜，就爱吃蒜。蒜可是好东西啊，吃蒜是好东西啊。蒜又杀菌呢，又消毒。你吃肉食啊，吃鱼类的，应当的，哎，吃点蒜。这蒜这东西可气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没吃蒜，这儿有一头蒜，咱们拿过来，剥开了，拿着蒜瓣闻闻，不难闻。是吧，一点儿不难闻，非得怎么就难闻了呢？这个蒜非得你呀，喝不吃饺子是吃炸酱面，你这嘎嘎嘎吃了，你吃完了待会儿歇了一会儿，两碗茶也下去了，热气儿把这蒜味儿也喷上来了，这时候是要闻着这个味儿啊，实在受不了，钻鼻子，真受不了。有一位爱吃蒜，他爱吃蒜倒不要紧，说你爱吃啊，说今儿个我没有事，喝不咱们公休是吧，吃了蒜了，吃完了怎么办呢？开挖溜溜，公园玩会儿，把这蒜味儿去去，别讨厌。有舞会尽量少吃蒜，谁跟你跳，谁长那别扭啊，它不是味儿啊，不是味儿，是会场上尽量开会啊，什么这个学习啊，讨论会尽量，只要有知道别吃蒜，尽量别吃蒜，那个味儿实在受不了。这蒜其实好东西，自己在不压胃难闻得很，尤其在剧场里头，谁不认得谁，买了票看戏，呵，就讨厌挨骂。有一位天天吃蒜，这位这模样长得比我还可气，本来长这模样就一点人缘没有， 挺大的个子，去黑冲紫的脑袋，脑袋瓜子这么大个儿，眼角耷拉着，挺大的厚嘴唇，又喝酒又爱吃蒜。他吃蒜还不是一半，不是两半，一吃就得一头蒜，这么大的大头一头蒜都吃了。嚼完了，一喝热茶，砰来，搁这嘴这味儿，说话呀，嘴又爱拉的哈喇子。上剧场啊，看戏去，买票了，看戏了，往这儿一坐，挺大的个儿，脑袋瓜子挺大个儿，黢黑的脑袋，喘气又粗，蒜味儿又大，还爱叫好。爱叫好呢，这不叫好，这蒜味儿还出来还小点儿。这一叫好呢，这蒜随着好呢，呼这呼的这个蒜味儿更大，叫好这个味儿还难听，大哑巴嗓子，嗓音还不脆声，好，好，这一叫这热气的蒜味儿呼往前一喷，和在他前排坐着呢，在他头了呢，他这戏园子嘛，一排一排的嘛，他坐的正当间第三四排上。头了呢，这正坐着俩，正坐俩女的，这二位女士啊，等待他头了，也这看戏，哎，这戏挺好，正瞧着带劲儿呢，他好叫好，好，好，一叫好的热气，这个蒜味儿，把这二位给熏的。这位小姐挺漂亮，穿的也挺阔，身上也挺香。就闻着这不是味儿，死耗子味儿。一回头啊，一瞧啊，后头的味儿，再一听个叫好，好，一叫好的蒜味儿啊，噎得慌。这位气的，这二位坐着心说：“你说怎么办呢？挪挪地方吗？这是对号入座，对号的不能挪。你说走吧。”六毛钱的票钱花着，俩座呢一块二，这戏又挺好，又舍不得走，气坏了，他是一句跟一句叫好，怎么办呢？气急了，回头看看他，拿着手绢，人家直堵鼻子，回头看看他，这一看他呢，哇，他没了，大黑脑瓜子，你瞧，一看他，哇。纽扣也扣上了，好，这一美了更叫好了，人越看他呢活他越高兴，好，不该叫好也叫好了。这二位一瞧实在受不了了，这位啊一打开皮包，把小皮包里拿出一块什么呢，刘兰香胶皮糖口香糖，拿着刘兰香的糖这么样用肩膀这递，也不回头，就给他了。递给他这刘兰香给糖，他一瞧，人递给他个糖，呼，高兴，赶紧接过来，把纸包打开，嘎嘎嘎嘎，呼就嚼了。那胶皮糖刘兰香，那怎能嚼？胶皮糖搁嘴里嚼着有香味的吗？那不能吃。他实在吃不去，瞧人家给了，高兴啊，美了吗？实在咽不去，弄口水，跟吃药一样，给送下去了。吃，糖吃完了，更美了，更高兴。好，更高兴，把这二位气的，盯到散戏时候，人家这二位啊，慌了马脚，赶紧的就从太平门打边门就跑了，就走了。哎呀！赶紧紧着就走了，他呢盯着呢，人家站起来，演员台上谢幕他都不看了，演员台上谢幕他都不看，净盯着那二位了，哪儿去？太平门那儿去了，人家出去他也跟出去了，人家拐弯他也拐弯，人家走得快他也走得快，人家走得慢他也走得慢，这二位回头看看还跟着，回头看看他还是跟着，嚯，更走得更快了，更精神了，美了吗？把这二位气坏了，回头问问，哎。你老跟着我干嘛？他乐了，跟你干嘛？你们二位不是很喜欢我吗？还是喜欢的， 哎呦，缺德鬼，那谁喜欢你啊？不喜欢你，你给我口香糖，我给你口香糖，我嫌你嘴臭。嫌他嘴臭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湿下尖中间透地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马三立为什么要闯关东。当时日本夹紧侵华，天津每天的宵禁把艺人的生路给断了，伙伴们都各奔东西了。马三立自己仗着临时在石调班子家常说上一段半段的糊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就在这时啊，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的祥云阁茶社来天津约角，严明包管路费管住，与演员三七分账。马三立为了一家人能吃饱饭，应下了演出。可回到家呀，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马三立的心里又乱了。这一走啊，家里要是有个灾啊病啊的，捎个信儿都困难。马三立把去关外的事情和妻子说了，妻子甄慧敏只是默默地点头，然后把手伸进了枕头底下，不知道在摸索着什么。马三立也很奇怪，不知道妻子在找什么东西。那究竟马三立的妻子甄慧敏在找什么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学外语，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张庆森说相声是老资格。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 听他们提过。 是吗？ 说您的文化水平很高。 哎，高什么呀？反正念过几年书。 大学毕业。 哎，没有没有，共和我念六年书。 客气 啊，这实在。 不客气。 怎么？ 客气，您绝对不能念五六年书。 真的六年？ 我看您写那字儿太帅了。 哎，就是常写嘛。 应当要这样。 是吗？ 相声演员必须要有文化。 就是 像您这个文化说相声，富富裕裕， 哎，反正凑合， 太够了。 这不能那么说。 可也有缺点。 哦，我 有一点缺点。 哪一点您指出来？ 您呐，说相声这么些年呐， 是是 不会说外国话。 哎， 这个差点差点 哦，这是个缺点呢。 哎，说相声，说相声哪不会说外国话的？ 哦， 哪不会说外国话的？这叫什么说相声呢？ 那这么说，您会说外国话？ 嘿，太会了！ 等一下， 太会了！ 那么您会哪国话？ 哪国话都会啊！ 哦， 全会。 都会 各国的话都会。我到外国。 哦，您哪？ 我是出洋留学的女学生。 哦， 我那时候我在外国。 您到那儿说，您到那儿说吧。 嗯， 啊，你是个女的。 啊， 你是个男的，你是个女的。行，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这多幸福。怎么留洋的女学生？ 就是男的，说错了， 这说错了。 出洋留学的男学生，男学生， 哦，就是个留学生。 对了，对了， 那么您会哪国话呀？ 差不多吧，反正英国话、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苏联话、异国话，反正眼前这话全行。 这么多。那么您哪一国话说的最熟呢？ 最熟中国话。 哎 啊。 中国话，我说的也挺熟啊。 你 说的外国话 熟吗？这熟可不中国话吗？ 外国话呢？ 外国话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你要问我会多少句，那我说不上来，我也没统计过，我也没算算。法国话我会多少？德国话我会多少？日本话我会多少？我没算过账，反正我知道会点。 那么这个英国话您会吗？ 太会了， 哎， 太会了， 真的。 嗯。 那我跟您小点行吗？ 行啊。 啊， 小啊，哪天你小你找我去，我教。 啊，哪天 啊？ 甭哪天了，就今天在这儿小小。 在这儿小不行？ 怎么 这儿小不了？ 那怎么 我没那么大能耐，我当时办教会了，小不了，打听到时间。

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哎，那怎么？ 哎，先别到外头说。 为什么？ 因为外国话你会的少，你见人你先别露啊。你见人一露外国话，人啪问你一句，你没有，多寒碜，不会的少吗？隔人就在肚子记着。 哎， 别说到哪儿，别说啊，千万别到外边说，记准了，千万别说。 哦，哎，我们穿的这个袜子叫什么？ 袜袜 袜。 这玩意儿其实没码，这玩意儿没码， 哦， 一层窗户纸。 哦，这个袜子叫袜袜。 我们 啊。那我们吃的这个包子叫什么？ 包包。 哦，那个包子叫包包。那我们要吃那个饺子呢，叫饺饺，是吗？ 哎，行啊，这外话你有点儿。 我呀， 对了， 这叫外国话，这像我们家那小孩刚学话呀。那个小孩指那东西叫不明白，管那帽子就叫哇，我要那帽帽，哇，我穿那袜袜，哇，我吃那包包，这叫外国话，这叫 慢慢来啊。 嗯， 先记着。 是啊， 哎，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我是不能说去啊。我今年40多岁了，见人家我说我吃那饺子，我怎么着？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相声《学外语》。下面我们就接着说，马三立的妻子甄慧敏从枕头下取出一个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终于揭开了谜底。这是马家全部的家底，8块钱。慧敏流着泪对他说：“穷家富路都带上吧。”马三立心想：“都带上，他们娘几个可怎么办呀？”就这样，他只拿了2块钱，又带上了妻子给烙的4张杂合面的饼子，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前途一片渺茫，列车刚刚驶出山海关，马三立就遇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那就是自己究竟是哪国人。下面咱们就来听听马三立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是怎么说的吧。 我上关外东三省嘛，沈阳、长春的演出去，刚出山海关也就2-3站地吧，这火车上日本兵啊，日本人的跟着伪军，是旅客都检查，一过一指我赶紧吓得我就站起来了。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中国人。啪，抽冷子劲，这只大嘴巴，吓我一跳。什么？中国人？我说我是日本人，好几个呢。他小子冒出日本人，啪又打我。我说我放人还推我，我说不是人行不行？他还不打我呢，他倒乐了。旁边的是旅客呢，坐火车旅客挨着我呢，小声跟我嘀咕：“满洲国人。”哦，我说满洲国人，坐下，哎，坐下。他顶着乐就走了，在那时候艺人的到处都受气。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闯关东时的遭遇，不过这件事仅仅是噩梦的开始。马三立到了奉天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慢慢告诉您。到这里啊，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给您带来一首张雨生的《以为你都知道》，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为你都知道，两颗心在相互关照，难道是我把一切想象的那么好？以为你都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不能相信你已经从我梦里逃跑。要我如何是好？因为你都知道，和我一样忘不了，勇敢却在拥抱。